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新房惹新交，没住把钱掏，纠纷起诉讼是结果，出意料。各位看官，如今呢，我大宋国朝海晏河清，天下太平，尤其呢这临安府是首善之区，更是兴盛繁华，四处叫歌舞升平，人一富裕呢就爱买房置地，这是国人的一个传统。可是呢，临安城东的寿衣郑大民却因为买房之后惹了一肚子气。这不吗，一大清早的，郑大民刚起就有要钱的来敲门了。是郑大民家吗？ 要饭的出去。 怎么说话？ 谁是要饭？要饭是，哎呀，给眼儿看看不？这是要饭的。 这不还是要饭的吗？ 我们不是要饭的。 你们是要钱的。哎呀， 谁是要钱的呀？我们呀，是过来送船票的。 哦，我们不坐船啊。 没让您旅游。 衙门船票。 衙门船票， 您说就说，别结巴行不行？ 废话，我这什么意思啊？ 您拖欠了物业费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已经啊把你告上衙门了。 不是，告上衙门？ 您出来自己 看，有起诉书没有？ 当然了， 我说，这是，哎。欠西湖物业管辖费100两，还要我还清欠款，支付400两滞纳金。我说，这不对呀、啊，这个 怎么不对了？ 滞纳金的怎么比这物业费还高啊？啊？ 不明白啊？ 怎么回事？这个 不明白啊？ 我当然不明，我不但不明白，我还不服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单不服，我是人就不服，我谁都不服。 不服。 我告诉你，说回来了，我就服一个人。 服谁呀、 啊？我服我爸爸。 为什么呀？ 我爸爸说什么我干什么。 那我哪儿找您爸爸去呀？ 废话， 你这岁数了。 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啊？这怎么滞纳金这么多呢？这个， 是，也不怪您没看着我。 你把那嘴先倒立了 啊！没，不怪您，不怪您不认识我们俩。反正我们俩，好家伙，您这点，您买房多长时间？你知道？ 三年多了。 三年多了吧？ 啊、 我们可是每个月可都得来啊。 可不嘛、 那个。 我没请你们来啊。 您那个合同签完之后，可就得交这个物业费了。您倒好，好家伙，您这岁数了，真能跑啊！我们反正一回来二回来您不在家，三回来四回来您在家不见面啊，好吗？您可是不知道我们这多累， 我们赶上三个茅庐了， 就是你可是不知道什么叫拖欠呢，您都三年没交了，滞纳金怎么回事您不知道，这三年您怎么躲的您不知道吗？ 谁躲了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 见了面也是推， 你们俩抢钱， 明天再明天三年了、 哎、你们 俩多 这事儿今儿都没完， 我告诉你，你要这么说 了 你 也走不 了， 动手了，动手我们怕你吗？ 哎呦， 真得怕人家，哪想到这老小子他练过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不算完啊，我告诉你姓郑的，这不是已经有了衙门的传票了，别急别急，你不是把我们俩打了吗？打你可不白打， 不给钱没门、 啊、不给钱你 打完 你 又不白打，还给我钱又怎么着？ 嘿嘿，等着啊， 你看你狂到什么时候， 等着衙门马上就来找你了， 走 走， 衙门，哎呦，这还麻烦了，这个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找着人家。哎，我儿子不是，我侄子郑和好，他可是个大律师，我找着他去吧我。 各位看官。这听着都新鲜啊，房子没住干啥得交物业管理钱，他们管理什么了呢？物业的说法啊，是他们帮着看着了。那么有的西湖边的小区也没物业，家里的东西呢连门都被卸走了，这主家还不知道呢，因为主家呢外出云游去了。郑大民当初呢是签了合同，可不认这个契约，就是想图房价便宜合适他才买的房，可是这400两的滞纳金也忒多了，自己当时一时贪心，结果惹麻烦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这刚当上宋师的侄子郑和浩能替他打赢这场官司吗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侄子， 哎哎， 这事儿， 哎，那啥事儿啊？ 啥事儿？我刚才跟你说这事儿没听是怎么 的？哦，听了听了，哎呀，没问题，这事儿我帮您办了，好吧？不过呢，那个啥，咱们得先去物业那边调查调查，咱们能先一起去那个西物业吗？行不行？我得先把前厅后果了解的特别的清楚，我才能帮您。 那你可得能控制得住这场面啊！ 哎，放心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啊！ 走，有人没？出人，出人！ 要饭呢？ 我弄死你，你行吗？ 这叫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 还什么其人之身？干嘛的？来，侄子 啊， 弄他们。 谁是你侄子？ 不是， 没跟您说，跟我说呢。大家都冷静一点啊，别太激动了啊。这个您姓宋是吧？ 我姓宋，宋恩。 哦，宋恩啊，宋恩老师哈。您把这事儿跟我们说说吧。啊，我也想了解一下。啊，我跟您说，我是一个宋师啊。 您是宋师？ 不叫宋师，宋师不是宋师啊。您这个发音要注意。 宋师。 对， 是这么回事 啊。 就是这个，您这叫舅舅啊，叫 我 大爷呀， 什么 叫爸爸呀？ 侄子，这他管我叫叔，知道吗？ 啊，就你这叔啊。 啊，我叔打 郑大民啊。 对，我 自打这个去年的1月1日啊，就没有交过物业管理费。 哦， 哎，这几年啊是一直到底，我们就找这个郑大民，他是一拖再拖。 哦， 竟然啊，到后来这房子啊没人居住。 哦， 他不住，他也不租别人，根本就不交这物业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这管他要，他也不给，也要不着的。上回去也把我揍了，你说说。 哦， 是不是？我们这儿都有清单，您看看呀。是不是？ 哦，哎呀，让我看看啊，呵，叔， 啊， 这白纸黑字的，是不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有错啊？我还有错是怎么着？ 哎， 不是，我这没错啊！哎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起诉我缴纳400两的滞纳金，什么依据？ 你这看着有原件吗？ 下面写着呢，违约责任有一条，知道吧？我们跟业主之间签了协议，逾期不交就得付滞纳金，不信您看呀。 我看一下啊。哦，每年12月31日前付清所欠物业管理费，如果业主不按规定和期限缴纳费用，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，物业公司方有权要求业主自逾期日起按每天1%交纳这个滞纳金。这没毛病啊，叔叔，这没毛病，这您还签了字的， 没 这白纸黑字，这不能抵赖、啊、 没毛病， 可不嘛，您 这不是我这签字我也没看清楚，瞎签的这个， 那这 不是我要你这侄子有什么用啊？胳膊肘往外拐，跑着还向人外人说话呀？ 叔叔，您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 这怎么着我不对了？ 您都没把这事跟我说清楚，我还以为您有道理了。可是您瞅瞅这白纸黑字，您签了字的呀？ 什么玩意儿？ 而且人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呀。这事儿我还真没法帮您了，真没法抵赖啊！我跟您说， 张大民， 谁叫我呢？ 张大民啊， 听这口音那么耳熟啊？ 张大民。 哎呦，老何， 是我呀， 兄弟， 我是霍怀山。 你是什么？ 霍怀山， 何怀山是吧？ 是我呀， 真是你呀， 可不是我吧？ 兄弟， 你怎么就哭了呢？ 兄弟，你们待会儿啊，我先跟我老朋友叙叙旧，待会儿再跟你们算账。 哎，列位，有道是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，这郑和浩实习送尸就是不如正式的。叔叔这点事儿，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？这个物业又该不该收这份滞纳金呢？这郑大民为什么遇到了叫他的人转身就走，连正事儿都不办了呢？这场官司究竟谁有理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你们呀，是不知道这何怀山啊，是我自己的救命恩人。我们俩呀是发小，一同啊当时从东京汴梁逃到了临安。半路上要不是何怀山搭救我呀，我这一家子就被山贼给杀了。挡山贼的时候呢，我们家是先走的，何怀山殿后。10里之外呀，哎呀，我们这一家子等了何怀山3天3夜，也没等着他的人啊。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别数年呀、啊、我以为他让山贼给分了尸了呢。 你不能怕我点猴吗？ 给杀了呢， 我猴着呢。 今天我们俩人见面了，能不激动吗？走， 怎么这么敢说呀？ 老何， 怎么着， 咱俩喝酒去。 行啊。 我是老何。 怎么了？ 你当时是怎么回事啊？ 嗨，我当时啊不是给你断户吗，我就扶上了，到这个附近的村民家呀就养了一段日子，是不是？后来呀听这个兽医说呀你在这个地方，哎，我就来了。 哦，你们当时断后还是让他们给捅了十刀是吧？ 我不是十刀，就受了点小伤，没那么压重， 受点小伤。 对了， 哎呀，我说这玩意儿，这咱俩见面太不容易了， 可不是吗？ 那现在在哪儿上班啊？ 我现在是个市吏。 现在是个什么？ 市吏。 是。 看的那个市，当那个官吏，市吏。 哦，庙里看舍利子的。 是不是舍利？ 那是 市吏。 市吏。市里小人啊，现在。 你才市里呢。 你不说你市里吗？ 那读市。读诗 读书， 哎，写字的那个文吏啊，书吏啊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 嗯， 刑房书吏。 对了， 是不是这意思？ 可不是吧。 可以啊，现在。 哎、 啊、可以啊。 在这个户部管这个房屋建筑已经好多年了。 你等会儿，你管什么 房屋建筑啊？ 盖房。 对呀。 我跟你说个事儿。 怎么了？ 我呀3年前呀给我儿子买了个婚房，3年呢也没住呢，我是等我儿子回来结婚了再住。 哦、是。 结果这3年一过去之后啊，哎，物业公司管我要物业费。 你瞧， 说物业费欠了100多两，滞纳金400多两。你说这有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给说说。 这个，你不要那么直脾气，是不？ 怎么直脾气？ 这个物业收滞纳金也不对，他们只能收违约金。 违约金？ 你知道不？知道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有什么不一样？ 这个违约金啊，和滞纳金是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滞纳金首先具有法律性，由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，个人和其他团体无权私自设立。其次是具有强制性，滞纳金的征收啊，由国家强制保障实施。三是具有惩罚性啊，是对具有规定的期限缴款而采取的惩罚性措施，因此这个滞纳金只有衙门能收。相反的，这个违约金是物业间收的呀，物业公司不是政府部门吗？哎，所以这个合同里呀，不应该提示滞纳金，应该是违约金，你明白了吧？ 哦，那就是甭管是违约金还是滞纳金，他这就怎么着也得还这400两了，是不是？ 不是，这官司就有把握了呀。 什么把握？ 他收错了， 我就可以不交了。 不是不交啊，咱交的不是滞纳金了， 交的是 违约金。 那滞纳金交谁呀？ 没有了， 交什么金啊？ 违约金啊。 违约金交多少啊？ 违约金交400两啊。 那400两那是什么金啊？ 没有400两呀。 那滞纳金谁交啊？ 我都快被你说糊涂了。 那我交不交滞纳金啊？ 你交我行吗？ 哎，我凭什么交你呀？ 哎呀，列位，有道是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个郑大民经老友这一顿点拨呀，心里头就明白了，自己拖欠物业费固然不对，但是物业叫他交这个滞纳金也是瞎掰，物业和他是平等的，只能交违约金，而且不能交这么多，这就像霸王条款一样。果然没过几天官司下来了，就按照人家何怀山说的那么判的啊，衙门要求郑大民将所欠物业管理费用全额交清，另支付物业公司违约金10两银子，那么与物业公司主张的400两是相去甚远。正所谓协议可以欠，双方别喊冤，解释要明确，讲成得这般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